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我正在抵抗你，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着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的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

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